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 Peanut Butter 好特别，我系萧若愚。 花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 Peanut Butter， 我系探长。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提波就梗系嚟靓波王啦，呢度有好特别嘅消息噶，好似呢个椒盐咁浓啲咁样，你试下。 好香喎！ 佢用咗龙胆皮嚟做噶。 同埋用咗避风塘嘅炒饭，食落去特别香口，油腻噶，仲好有鲜鱼嘅味添。 到第二个咯喎，呢个喺芥末生肠咧，用咗华沙米嚟整噶。平时咧生肠我哋甜酱芥辣就食得多啊，华沙米都应该系第一次啦啩，快啲试下。 哇，好爽啊！ 嗰种工味同埋生肠嘅爽脆系咪好夹咧？ 真系正啊！ 跟住咧就嚟到主菜咯喎。这个水煮肥牛呢好正的，快试一下。它的麻辣汤呢很香花椒和麻酱味的，这个牛肉是不是很嫩滑呢？ 好重牛肉味添。 这个方式来煮呢，牛肉特别嫩的，而且它们还有红薯粉煎仔的，索晒的汤汁很正的。 喂，这牛肉啊啱晒你啊 Anthony。是不是 好野味呢？我们还可以落些火锅的生料落去打边炉添。 喂，好啊，翻到嚟啊！原本我哋头先咧想讲下梁耀忠嘅，咁啊，因为咧就六四嗰晚咧，咁啊呢个阿忠哥咧吓就甩咗底咁样样。据闻咧，佢个讲法啦，就系话咧，咁当日咧就系飞翻嚟，咁但系又话班机 delay 咗，咁啊真系，唉呢排真系运滞唔好彩啦，咁样样。 但系琴晚啊，教授好兴，佢话特登走去 check 个立法会星期一嗰个出席记录。喂，阿忠哥喺香港噶噃， 应该喺香港。 是啦 咁好啦，即係好多人就众说纷纭啦，就估啦，係咪因为 立法会个会期完咗啦咩？ 未啊， 咁点解咁快去旅行呢？ 唔知呀， 咁佢外游係公事定係私事呀？ 唔知呀， 边个知呀？ 嗱，总之就咁样。 喂，同埋你以前我哋都係咁呀，即係好似我咁嘅 case 呢，我睇我几时返香港，其实我可以留多几日嘅。不過我就預早幾日就翻定嘅，因為點解跟住嚟緊六四？雖然我已經唔係咩重要人物，但係呢個自己都會警覺嘅喎。係嘛？所以我落機嗰日係31號嘅，即係我預幾日又 jet lag 又剩啊咁嘅嘢啦，係咪？喂，冇理由咁 嘅。咁啊，眾說紛雲啦。咁啊，其中一個比較多人講嘅理由咧，就係話啦，喂，你煽咗人哋出嚟講結束一黨專政，咁啊自己唔出嚟講，咁係咪煽鳩人咧？因為其實嗰日咧。企喺台上面啦，一个就系现任嘅立法会议员，就系尹兆坚。另一个就系将会做 Plan B 嘅，即系李卓人。咁如果你要搞嘅话咧，你即系你又要焗到人哋喺度讲要借出一等端正字，你唔讲嘅话咧，累咗呢两个啦。 佢焗人哋讲嘅咩？点解会咁讲 咧？因为当其时咁就其实咧。佢自己你記唔記得啊？即係早幾個禮拜，早咁上個月啊，搏咪嘅時間，咁佢就喺 泛 民，即係佢即係啱啱阿歐軒選完入去之後，咁佢就喺度係啦。 我記得個訪問， 我哋可唔可以叫結束黨專政啊？咁樣 翻去傾下嘛。 係啊，咁你講呢啲乜嘢嘛？係嘛？咁你而家你即係帶起個風潮之後，你唔係造成時勢喎。 唔係，其實老實講 啊，你就匿埋咗。 我覺得佢即係咁多年大家相識，唔算叫做朋友啦。佢而家搞乜嘢都冇用㗎。即係我係佢咧，我唔知，因為我但我唔會係佢啦嚇。但係。最正常嘅選擇，經過上一次一孖潤搶，叫咩名話？梁君彥。 梁君彥， 梁君彥係。 其實已經係我睇到嘅勢咧，佢已經係玩完嘅啦。嗱，我從咩去感覺到咧？我從 喺我哋嘅 group 裏面，因為我哋嘅 group 裏面啲人咧係相對咧已經係對泛民嚟講咧係有少少啫，係有少少嘅包容嘅人嚟嘅。好痛恨本土派，但係對泛民雖然即係恨鐵不成鋼，但係都有的咁多包容。 嗯， 唯獨是係對梁耀忠係完全不留情面。 嗯。 我的感覺 即係同佢相處過嘅都仲厚一詞咧，就即係 嗱呢啲人冇同佢相處過嘅，啲、網友嚟嘅啫嘛，係咪、或者係我哋啲聽眾嚟嘅啫嘛？我睇一兩個 post， 哇！啲我係咁回佢，而呢一件事發生，即係呢個咁嘅現象嘅發生，應該咁講，係未發生佢嗰上次即係解僱勞工嗰單嘢嘅，勞工組嗰單嘢嘅。喂，解雇埋勞工組呢單嘢，基本上對唔住，我都選贏你啦。 嗯， 小弟都選贏梁耀忠啊！如果我出嚟選嘅話，我可以咁肯定。喂，你臭曬噶啦個朵！ 佢同何君瑤差唔多 level 嘅啫，而家嘅狀況係。 喂，仲有，因為你係我哋自己人啊，我哋更加打得大力啲啊，大哥。 嗯。 因為你係搞作爛我哋條船啊，大哥。 同埋本身會對佢有 expectation 噶嘛，因為佢係比起阿陶謹申係更加資深嘅人，但係佢比唔出一個資深議員應該有嘅表現出嚟咯。 喂，佢勞工組嗰單嘢咧，實不相瞞。嗱，我唔係真係唔係話偏幫邊個，大家都識阿英，即係個 譚亮英， 譚亮英亦都識阿鐘，大家都係有咁大距離咧。即係距離嘅意思就係我哋冇乜即係親自接觸啊，冇乜即係私交啊咁嘅情況之下咧。一睇落去嘅感覺係好難睇咯，真係好難睇啊，大哥！咁我嘅意思就係話，你咁仲點選落去咧？即使你話你收翻嗰幾個人啲錢，嗰五六萬蚊，走去請個即係傳訊經理，嗰啲傳訊主任做 communications， 冇用喎！ 冇啊，你講個 喂點樣包裝啊，大哥？喂，包裝你個 product 嘅封面，你都要有少少 都話 啱噶，係嘛，大佬？ 都話你要揾翻阿譚香文嗰個 PR， 都要搞到你無人不識啊，重振雄風先得。 但係你不如叫埋十幾年前公民黨 rap 嗰班人， 咁啊真係大鑊啊，大佬！即係你而家佢今日佢啱啱會回應咗嘅。 喂，你喺嗰單嘢裏邊，我冇喺我呢一個節目講啦，我嗰次喺城寨講啦，啱啱發生嘅時候，我都未攞到咁多隻 message 或者資訊啦。後期我睇完之後係擰曬頭啦，大哥。第一，你自己作為勞工團體嘅。你又走去對沖呢一個嘅強積金，係嘛？學你頭先食飯話齋，驚死我！你食飯講完當冇講咗咁樣，喂，做義工啊？喂，唔好咁係嘛？明知你嗰幾萬蚊、嗰幾條友嘅人工，全部都係出你立法會嘅實報實銷噶嘛？ 佢而家佢仲喺度拗，因為佢啱啱即係 喂，你冇咗個位啊！你冇咗立法會議員個位，冇得講，係咪先？ 冇辦法啦。 我點樣實報實銷俾你啫？即係我自己銀袋咁啊，大佬！我都幾十歲人，我要退休噶，我都你剩翻個錢噶。雖然我有理想啫，咁啊，大家一齊公開籌，啱咁嘅講法就係、是。但係如果你因為重新調撥資源嘅關係，要請個傳訊主任翻嚟，炒咗三個勞工。喂，邊個獻呢條計俾你嘅嗰條友咧？都打攞油啦，係嘛？ 咁佢而家佢話咩嘛？佢而家今日仲係講個財困問題啊！咁你財困嘅話，咁你點解又要請新人呢？ 係咪？ 同埋條數，人哋都講到明，就淨係得梁耀忠同埋幾個高層先知嘅啫嘛。 佢都要咁拎盤數出嚟啫。系咪？你俾我，我唔使啦。 你直接今個月， 你唔好話我偏幫，即係譚亮英佢嗰幾個啦。 佢你直接今年年頭都 你揾個 auditor 重新同你去核個盤數啦。 我話你趁機拗生意呢條友， 唔係啊！你唔好揾我啊！你咪攞你嗱，你好簡單啫嘛。 獨立第三方， 你唔使嗰盤數幾複雜啫？你得幾個户口？一就係你街工。二就系你梁耀忠嗰个实报实销，唔好攞你份人工添啦，攞出嚟咯。你话你每个月电啊嘛， 喂，實知㗎噃，一睇啲出入。 喂，咁而家 出糧咗俾邊個？ 佢話財困啦，佢而家佢有22名街工嘅會員咧，都集體退會啊！咁你蝦唔少啦，係嘛？ 蝕唔少啊？唔係，所以我話嗱，我奇怪在於以梁耀忠嘅老屎忽行走江湖超過30年，點會計唔到而家呢條數出嚟嘅？我都懷疑喺呢一度，反而調翻轉頭諗，喂，咁係。斷自己雙臂再撼頭埋牆的做法嚟嘅、哦，嗱、這個是我不認識的梁耀忠嚟嘅、哦，喂，突然之間由天使變魔鬼都幾困難嘅有時，喂，邊個背後同佢咁樣策劃的、嗯、喂，佢送自己最後一程嘅、哦、喂，如果你同啲同事講，如果我是佢啊，都六十幾歲人啦嚇。佢同阿佢好似仲大過李卓人嘅， 嗯， 好似仲大過阿毛嘅，隨時係阿毛都62啦。喂，話俾人聽，呢一屆我最後一屆咯，跟住十步實燒埋嗰個勞工組去咯。不過大家就開始諗啦，嗱，冇咗我份立法會原津貼嘅時候，究竟我哋街坊工友服務處究竟點樣頂落去？喂，咁大家有掌聲喎、 啊。 喂，你而家咁樣做法，諗住博多一屆，輸梗嘅喎。咁样嘅形势真系输紧噶噃，我都见到你咁样嘅势、 啊， 玩完噶、啊，边个投你啊？ 唔、嗯、系我而家最惊嗰样嘢啦。 喂，六四你又唔去，泛民基本拥趸冇咗。喂，你啲以前嘅基层左交嘅 又得罪埋。 喂，全部对你恨之入骨。 嗯、 喂，我喺个 Facebook 啊，我都少睇噶啦，我差唔多扫亲啊，都见到人。孖梁耀忠嘅喎， 冇啊！大左交傳媒圍攻新聞都講咗幾日啦，唔係講笑呢、啊這個。 我覺得佢可以自我安慰嘅，好似共產黨咁諗。嗱，我六十幾人裏面先得22人退會啊，即係同意我人係佔多數啦，係咪？ 唔係啊，我有懷疑過嘅。喂，究竟係咪共產黨想佢咁做？喂，似喎、 啊，因為唔合理啊嘛，成件事。 唔似我認識個梁耀忠喎、 啊，咁大鑊。 喂，點解咧？喂，就算你個人係點樣壞都好，點壞心腸都好， 唔會炒自己友，炒老臣子。 唔係唔係淨係咁簡單，而係佢想送佢一程。 呢、 嗯、 門自己生意嚟噶嘛？按道理係。 喂，你根本係即係自己冚頭埋牆嘅做法就係點咧？而家佢係咁咧，就最咩啦？一梁耀忠嘅聲明完全係盡喪。 嗯。 你再選輸梗，不過唯一嘅選嘅功能就好似阿基咁， 嗯， 就係、是、搞到新界西咧，佢攞到35% 咧，就頂咗嗰個位出嚟， 嗯， 佢唯一嘅功能嘅啫，而家， 嗯， 佢冇功能噶啦、嗯，你問我，喂，自己有就眾叛親離，喂，好大鑊一件事嚟嘅喎， 唔係我而家唯一擔心嘅就係會變成下一個馮檢基啫。系嘛啦，即系你而家你叫做系冇路好行啦。 唔系，我唔想咁谂啊，我都冇证据咁估啊。但系喂，我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都好啦吓。咁、啊、我大胆假设咗先啦。喂，点解你会做啲咁戆居嘅嘢噶？违反你咁多年嚟嘅原则嘅嘢噶？ 但系我啊想问你啦，嗱，既然咁戆居啦，系咪自己啊即系咁样自毁啦？咁你觉得可唔可惜咧？ 咪梗係可惜啦！ 你覺得可惜噶？ 喂，好可惜喎、啊！梁忠咁搞法， 唔係佢嗰個行為其實同當年黃雲冇分別嘅啫，同、嗯、當年寫幾分裂冇分別 嘅 啫。 佢自毀嘅行為係喺呢一兩年裏面係連續幾鑊喎、啊。 嗯， 梁君彥一鑊， 嗯， 再加呢一鑊，再唔去六四，我唔知道你支聯會常委都選唔選到啊？咁搞法，下一次。雖然支聯會常委就冇乜競爭，通常21人、22人就選20個位咁。喂，咁你點搞啊？咁不如你撇撇脱脱。如果我嗰個假設萬一成立嘅，你話俾老共聽，喂，你唔好咁玩查我好喎、啊，大哥。 嗯。 你點賠俾我啊，大哥？係嗎？喂，做人最後一刻，其實係講緊唔係錢嘅問題，係講緊個尊嚴嘅問題。 嗯。 你問我，我打死唔信阿鐘，每個月籌4-5萬元翻嚟係籌唔到，我係見機呢樣嘢啫。 我同阿長毛吹過一次水，我都話、我同長毛真係要揾每個月四五萬翻嚟買人籌啊，唔係講自己揾嗰啲啊，唔係真係自己做嘢嗰啲啊，係一定做到嘅。唔好話耐，一兩年應該冇問題。點解你梁耀忠作為一個現任立法會議員做唔到呢樣嘢咧？我真係唔明喎、 你唔應該，唔係你唔想講嗰句，不如我幫你講埋啊。可能佢唔係某人俾嗰筆錢就大過佢嘅尊嚴咧，你唔知嘅。 唔係呢個我唔敢講啊，因為冇證據，唔敢亂咁accuse佢。但我好有懷疑你嗰個講法，甚至乎再結合我個講法係有道理咯。點會咁樣自毀㗎？點會拆自己個地盤㗎？喂，背後係有啲嘢喎。唔合乎常理喎、這個唔係我哋三年嚟認識嘅梁耀忠喎、 同埋睇返舊舊年 你對佢嘅人即係係咪自私或者係睇住自己嘅利益係咪好緊張喂嗱嗰啲嘢我唔評論因為嗰啲嘢係每一個人其實應該都有呢個野心我哋冇一件事我哋自己渣啫喂但係將你自己一手一腳由申青學社再由1985年參選區議會再到選到立法會議員，建立咗個咁龐大，唔好話龐大啦，起碼即係 六個區議員㗎，唔渣㗎， 即係驕雄啦，喺某個地區裏面嘅新界西啦。喂，你咁樣去自毀自己？喂，呢個係我難以置信。我就算當你係一個好有計算嘅人，好有機心嘅人都好，你更加唔會咁做啦，係嘛？ 因为同佢2016年嘅部署系唔同啊嘛， 2016年嗰个部署系讲紧佢去咗选超区之后，佢就捧街工嘅黄润达出嚟噶嘛。咁按到如果系按翻呢个路径依循嘅话，咁佢系应该好小心谨慎，尽量低调至系噶噃。 佢继续做翻都得噶，选超区，除非佢话区议会输咗啫。区议会输咗，咁你咪跌埋心水先再谂，系咪翻九西新西咯？系唔系啊？或者到時你再交班啦，自己排第二啦，即係光榮引退啦，匯群英啦，得唔得啊？喂，點會而家做啲咁愚蠢、咁傷害自己嘅嘢，唔合乎邏輯？你話呢個係一個自由黨嘅立法會議員，我可以理解。老細係咁諗嘅 ，OK？ 屌、我都唔玩咯，咪執咗佢咯，係咪？即係 liquid 地咗今次佢咁樣啫嘛，係嘛？喂，我邊度諗咁多啊，大哥？喂，但你唔係咁嘅人嘛，冇理由嘅喎。你諗下，唔好話，因為我係長毛嘅朋友，我先咁樣讚佢。喂，佢俾人 DQ 完，社記都依然係養咗七百八個十個人喺度㗎，大佬。佢每日就走去喺度街頭嗰度籌款。一千幾百都殺，雖然所有人就減一半人工，喂，但係佢連個位都冇咗咯，我仲邊有責任養你啫？唔好話養啦，即係你我邊有錢請你幫我做嘢啫？亦都冇咁多嘢做啊，大哥。其實本來你唔係做立法會議員，喂，佢都咁做喎、喂，點解梁耀忠你自己做緊個立法會議員個位，你唔敢做咧？喂，你一个上昼筹一千，两一个上昼一个下昼就二千，我当你唔使一个30日啦。喂，嗰度都几万、成廿日都四万、咁咪解决咗呢个劳工组嘅问题咯。咪毛样咁解决嘅啫、咪日喺度街度黑咯，大佬咁咪计啊，系嘛？一日就谂下领会呢个议题，一日就谂下。李黄杨又好，总之就摆街档，就派下传单，系嘛？ 你叫尊贵嘅梁耀忠，好似长毛咁做乞衣，唔好玩我。 唔系咁，你唔使亲自去做，咁你咪街工摆个档喺度咯，我为街坊为劳工服务，而家你要嚟筹款，唉，你惊冇牌噶嘛？打个电话去社会福利处申请一扎个牌咯。挨一年得咯啩，跟住又买下期筹款啊，跟住又搞下晚宴揼下你啲你喂做咗廿几三十年立法会议员，总有啲人想俾面你㗎係嘛，买围台㗎係嘛，我都系咁做㗎咋喎，喂你肯定叻过我好多啦，以你嘅面 好怪，好怪。我的結論就是，我剛才講的方法我都未窮盡，因為求其諗嘅啫，即係我做開嘅方法嚟嘅，可能你仲有更加好嘅橋嘅，大佬。你竟然咁樣做去炒咗幾條友，走嚟插自己一刀，唔合乎常理咯？你問我， 江湖傳聞本身係諗住清黨噶嘛，不過清黨嘅手法太差嘅啫嘛。 清咩黨啫？ 因為有人唔滿意佢翻嚟新界西。 唉，到时先算啦。 根本就仲有两年时间， 系咪啊？使乜咁早 prepare 啊？真，如果你阿钟话要选啊，死翳死底啊！虽然咧都一把年纪啊，六啊几，你话我握住先都好啊。话选多届，求下你俾我选多届，我估佢都制啦。以我对佢哋嗰班人嘅好粗浅、好粗浅、好粗浅嘅认识。如果你靈到區議會不會被人撞冧的，你咪繼續少翻超區咯。我哋都冇咁多友喺度。 唉，好啦，喂，差唔多啦，唉。 我唔係老實講，本來我真係唔想講，真係好攰。 講都講咗啦， 唔講都講咗廿分鐘。 好，休息一陣。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